我是新北京人。 家长里短，笑语欢歌， 幽默段子，开心生活， 亲情、爱情、快乐家庭，尽显温情。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，其乐融融， 快乐合家欢。 我有一个朋友啊，是做点心的。那天他告诉我，他要去水泥厂学艺。我说你一个做点心的，做食品的，你上人水泥厂干嘛去？你猜他说什么？我要去学习一下怎么把东西啊做得素点。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。我声明一下啊，我那位朋友跟我就说了个笑话啊，并没真的学去啊。不过在这个爱家小区的老何家呀，一家人都希望欢欢能够多掌握一项技艺。当然了，欢欢也是挺乐意学习的。 爸，我最近对极限单车特别感兴趣，您和妈妈谁能教我骑车呀？ 那还是爸爸教你吧，就别让你妈教了。 为什么不让妈妈教啊？她骑得不好吗？ 是这样啊，这前几年啊，爸爸单位办那个自行车比赛，你妈让我报了个双人自行车比赛，结果呀，拿了个最后一名。 那怎么会是最后一名呢？ 那回比赛啊，有好多大坡，每爬上一个坡啊，都给我累个半死儿。最后你妈妈还说，你骑的也太慢了，要不是上坡的时候我一直捏着闸，咱们早就从坡上溜下去了。 啊，我妈这么糊涂呀？ 其实你妈呀，刚学会骑车那会儿还出过一个小事故呢。 那您得和我说说。 那是她第一次上大马路，忽然前方出现了一个走路那个颤颤巍巍的老大爷，她一下就慌了，急忙叫大爷快站住别动。 那位大爷站住了吗？ 还真站住了，不过呀，你妈还把这位大爷给撞倒了。那位大爷气急败坏地说，姑娘，原来你叫我站着就是为了好瞄准啊。 听了佳佳这两件事儿啊，我得说让欢欢跟小何学骑车还真是个正确的选择。其实我骑车技术也是挺不错的，那回我骑自行车骑了10公里，可是周围这景色呢一直都没什么变化。您知道为什么吗？告诉您，因为我骑的是室内健身车。其实不光应该会骑车啊，简单的修车技术也是应该会。有这么一位老大爷，就对修理自行车非常在行，可是他这个修车铺啊却一直没能开张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一块来听听黄宏句号表演的小品打气，您呢就明白了。 别说这车子真有点亏气儿，谁的？谁骑来的车？有人没？还是辆吞车。和女同志打交道比较保险，女同志脾气好，心肠软，发生冲突也没多大危险，顶多是温柔地说你一句臭不要脸。 哎呦，烦哦，我最近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比较烦，我烦死了。在机关工作3年多，如今职位走下坡，分流把我分到了街道办，我今天要找领导说一说。 姑娘， 姑娘， 今天就算开张了，打一次2毛，打一下1分，1分，2分，3分，4分，5分，6分，7分，8分，9分，1毛。 干什么你？ 别别别别！ 干什么？ 还打气儿？ 这是我的车子，你打什么气啊？ 哎呀，这是你的车呀！哇，大老爷们骑个昆车，看着挺酷啊！ 我乐意， 乐意， 讨厌， 气儿都打好了，骑吧。 我骑？ 是。 不好意思，你刚才管他叫姑娘，我骑恐怕不合适 呀。哇，大老爷们骑个昆车，看着挺酷啊！ 我乐意， 乐意， 讨厌。 气儿都打好了，骑吧。 我骑。 是， 不好意思，你刚才管她叫姑娘，我骑恐怕不合适吧？ 没事儿，你就算我姑爷。 什么？ 不是，我这开个玩笑。 神经病！你看你刚才那个样子，一分、两分、三分、四分、五分，你还说她是你姑娘，我是你姑爷，你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 老丈人呗。 什么？ 我跟你说，我没恶意，大伙都看见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想跟你打打气儿嘛。 你是干什么的？ 我是修车的。 刚才你跟我起门心了吧？ 你啥意思啊？ 现在有些修车的啊，就爱拔人家的气门芯，我就被拔过。人家来修车吧，他在给人家安上气门芯，哎，也就是说，你用我的气门芯来赚我的钱，你是不是啊？ 哎呀，我气死我了！你 看看，就是个神经病嘛！ 你等会儿 干什么？ 请你看清楚，如果我拔了你气门芯，车胎能那么鼓吗？ 气门芯你可能没有拔，但是你完全有可能啊，在我这个气门芯底下做点手脚啊，让它慢慢撒气呀、啊！哎，这你动手不动手？ 你不是慢撒气吗？我今天让他来个快撒气儿！ 哎，你干什么？ 这玩意儿是啥知道不？气门芯儿，这叫完整无损的气门芯儿。看好了，我再给你安上。 你凭什么拔我气门芯啊？ 是你逼我拔的，知道不？ 没气我怎么骑呀、 啊？你拿嘴吹呀、啊？你不一肚子气吗？现在这人吧，那真是怪事儿，整天到晚一肚子闲气儿。你给他肉吃，他先有味儿；你给他鱼吃，他先有刺儿；你给他打打自行车，他还来气儿。对待这种人，就得去去他的味儿，拔拔他的刺儿，撒撒他的气儿。别了，撒完气儿当时就没事儿。这种人呢，属于活到三十还没断奶呢，不懂事儿。 你干什么？ 打气儿。你说你这小伙子，我今天心情本来好好的，我让你惹了一肚子气。 我今天本来就一肚子气，你还给我气上加气。 不是你年轻轻，你哪来那么多气呀、 啊、 你？ 你知道什么啊？你要是在原单位干得好好的，突然把你给调走了，你来气不来气啊？ 那你这还往哪儿调了？你要能从街道办呲溜调到国务院，全家跟着都灿烂，你还打气呢？ 你是来气？我正好相反啊，我是从上往下掉。 哎呦，那就不是呲楞了，那是吧唧呀、啊！我说掉哪儿去了？ 故意参加工作啊，我就掉到了市文联。 好啊，文联工作很清闲，动动笔杆就挣钱，轻快嘛。 好什么好嘛？啊，没有多久，我就从市文联就掉到了区妇联。 好。妇女工作很高尚，顺便可以搞对象，方便。 我搞吗？区妇联干了一年半，又把我调到了街道办。 好好好，工作越干越具体，老头老太太都归你了，热闹。 别人都往高处走，我偏水往低处流。 对了，水要都往高处走，长江大堤又决口了，还得抗洪，你还得麻烦解放军。 我怎么这么苦哟？怎么这么不顺呢？ 你听我说，苦不苦？想想人家萨达姆，顺不顺？看看人家克林顿，那谁还没点坎坷呢？都能过去， 我怎么能跟人家比嘛？ 你不大小也是个官吗？ 啊，那倒是， 不就完了吗？我跟你说，当干部首先要一身正气。对待下面要和气，往上升不能傲气，往下降不能丧气。 哎呀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啊， 差远了。小说一个人，大到一个群体，一个军队要有士气，一个国家要有志气，一个民族要有骨气。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 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谁都能一帆风顺呢、啊？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儿啊？你就拿我来说吧。过去大小也算个干部， 没看出来 你那眼神吧你。我不是跟你吹呀、啊，18岁毕业我就到了自行车厂，我这先入团后入党，我上过3次光荣榜，厂长特别器重我，眼瞅要提副组长，领导一直跟我谈话，说单位减员要并厂，当时我就表了态，但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？ 我把话说大了，把车胎给你打炸了。你补胎，我给你补胎。 老同志，你下岗了。 不瞒你说，小伙子，你这辆自行车就是我离场之前装的最后一批车，所以一看见他呀，我就跟看见自己的亲生儿女似的。 对不起啊，老同志，我今天本来是要找领导的啊，结果把气都撒到你身上了。 没事，人呢有时候就跟这车带似的，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，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，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，对吧？ 车轱辘往前转，人要往前看啊。 哎，你这就对了，从头再来。我不是跟你吹呀，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，气儿太足了撒撒气儿，气儿不足了打打气儿，这样才能有个好心气儿，对吧？ 车轱辘往前转，人要往前看啊。 哎，你这就对了，从头再来。我不是跟你吹呀，别看我这小车摊没开业，用不了半年我就是这条街最大的修车行。 你还没有开业？ 没有。 怎么回事啊？ 这不街道办事处还没签下字吗？ 你找我呀？ 真的啊？ 一句话吗？ 哎呀，我说姑爷呀， 啊， 哎呀，我这同志啊，不瞒你说，把我给急坏了呀！我连找了几天没找着人签字，听说那小子从上面掉下来，心里正在憋劲儿，一个人在家里正在怄气儿。你说这不是站在人味上不办人事吗？我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我。 哎，你干什么？ 我给你换个新胎。 哎，老大子 啊， 不，老同志，我给你签字。 哎呀，别说，我这个位置还是蛮重要的。哎呦， 家庭和睦， 老少皆宜，快乐合家欢。 欢迎接着收听快乐和家欢，我是韩健。知道这个欢欢要跟小何学骑车之后啊，佳佳也想把自己最拿手的一项技艺交给欢欢。那他要教的是什么呢？ 儿子，想不想学唱歌啊？ 我想学，不过咱们家谁唱的最好啊？是爸爸吗？ 哼，你爸爸，你要是和他学了，那就毁了你的嗓子喽。 不是啊，我有时经常能听见爸爸在唱歌。 切，你爸爸在哪儿唱歌啊？ 您不是总让他去阳台唱吗？ 你知道为什么你爸爸一唱歌，我就让他上阳台那儿吗？ 不知道。 我是想让邻居们不要误会你爸爸在挨打。 妈，那您准备教我唱什么呀？ 咱不唱那些流行歌曲，咱们先从那些世界名曲开始练习。摇篮曲这首歌我看就不错，妈妈也最擅长 摇篮曲。那行，不过我想问问您，这演唱时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 当然是投入了，一定要把自己融入到音乐里才可以。当初妈妈学唱歌的时候，我的老师就说这投入是最重要的，只有投入了才能。哎，你这孩子怎么睡着了？ 您不说要投入吗？我现在已经投入到摇篮曲的意境中去了。 要真是这么投入的话呀，当这个音乐厅响起摇篮曲的时候，台底下就该呼噜声此起彼伏了。要说这了不起的歌唱家，我还真知道一位，他这英文名字叫帕瓦罗锅。您听好了，不是帕瓦罗蒂啊，最拿手的歌曲就是那首《我的太阳》，是不是唱的真那么好啊？咱们还是一块来听听潘长江、王平表演的小品《我的太阳》。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。那么我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就是帕瓦罗蒂的学生。帕瓦罗蒂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。那么我的中文名字叫潘长江。那么因为我的老师

一遍一遍的想一遍。啊，明白，烟炮是吧？明白。 不收了。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潘长江、王平表演的小品《我的太阳》。要说老何家唱歌的高手啊，我觉得那是老何。您知道吗？他在一边刷牙的时候还能一边唱歌，这可是一般人办不到的。其实要做到这样也不是太难，谁拿着假牙都能这么干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，一块来听一首帕瓦罗蒂演唱的原版的《我的太阳》。广告之后咱们接着来听老何家的趣闻轶事，一会儿见。

哪儿？赵敏南呐、啊！ 刚才您听到的这是潘长江、王平表演的小品《我的太阳》。要说老何家唱歌的高手，我觉得那是老何。您知道吗？他在一边刷牙的时候还能一边唱歌，这可是一般人办不到的。其实要做到这样也不是太难，嗯，谁拿着假牙都能这么干。好了，上半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。您收听的是快乐合家欢，我是韩健，一块儿来听一首帕瓦罗蒂演唱的原版的《我的太阳》。广告之后，咱们接着来听老何家的趣闻轶事。一会儿见。 精华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